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落嚟系护脊气垫喷射雪包特约卡通片《爆裂战队》。 有黑暗嘅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和海每日都会在基地那里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他们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 唉，为什么人家的上司这么好啊，会送部超轮单车啊给自己的员工用来代步啊，我就什么都没有。 火，你要讲什么啊？你 我没讲嘢啊。 你讲什么啊？ 我没讲嘢啊。人哋隔篱人蛇棍保卫队啊，个上司都唔知几好啊，一口气啊买咗几部超能单车啊，俾啲员工攞嚟代步啊。 买嘢俾员工就系好噶，好嘅上司系要体谅员工，并肩作战，准时出粮，我全部做齐晒。 讲你都唔明啊，你做人唔好咁黑板好唔好啊？你要花啲心思噶嘛，大佬啊。 OK， 如果你咁唔中意我嘅话，觉得呢度咁唔适合你嘅。不如你过当过去人蛇棍保卫队啦！ 你而家赶我走啊！你而家咪赶我走啊！你而家咪赶我走啊！你而家咪赶我走啊！你我够想走咯，不过人哋唔收留我啫嘛。 火，你咦有怪兽啊？系专呃人嘅假星探啊！ 好啦，爆裂战队， 用打击 出动。 爆裂战队，合体！ 更坚固，更坚固，更坚固，更坚固！ 先生，你好靓仔啊，好适合咧做我哋产品嘅代言人啊！你有冇想试下做 model 啊？ 想啊，想啊，想啊！ 哇！呢只怪兽系专呃人，话自己系星探，然之后呃人钱，又或者系要度身，其实系想非礼人嘅星探假怪啊！定系假星探怪，唔好信佢啦。总之， 但系我真系靓仔嚟噶， 系啊，靓仔 嚟啦！呢只死怪兽唔得啦，等我嚟啦！爆裂照妖镜，笨事！ 队长，你做乜搵块照妖镜对住我？你应该照住呢只怪兽噶， 块照妖镜系俾你用嘅，等你醒下，唔好再以为自己真系可以做到 model 啊！咦？点解会咁嘅？ 我变咗咁丑样嘅点解？ 你冇变丑样啊！呢个系你原本嘅样嚟嘅，只系只怪兽氹攞你两句，你就真系以为自己咁靓仔咋？ 怪兽 岂有此理啊！ 点啫？系咪好想多谢我呢？有咗我，全世界嘅人都有希望，充满自信。 你变得好靓啊！ 我唔会俾你得逞嘅，爆裂棍仔，等我扑醒你。 我系唔会怕你噶。吓、 啊？咦？只怪兽居然唔怕你啲爆裂棍仔、啊？ 我讲每一句说话都可以讲到好似真咁样，呢啲就系说话的技巧啦。 唔紧要，等我嚟爆裂。夹，睇架。 哎呀，呢一脚系唔痛嘅。 哇！佢俾我踢中要害都冇反应啊！ 全世界嘅人啊，都会俾我嘅说话呃到啊，个个都以为自己系 model 啊！ 弊啦，今次冇办法添， 唔好放弃啊！我有办法，爆裂摄友！有咗呢班爆裂摄友，佢哋就会攞$50，然后搵所有人做 model， 去到大浪湾啊、浅水湾嗰度，以为个个都系 part time model， 咁只怪兽仲点可以呃到人啊？ 吓！我死啊！ 哇！电视机旁边嘅小朋友，千祈唔好以为自己可以做 model。如果唔系，好容易会被呢只怪兽呃咗。 咁又唔系冇乜机会做 model 嘅，不过我谂你嘅机会少啲噶啦，因为咧可以做 model。 爆裂战队成功， 喂！ 火，你又喺度做乜嘢啊你？ 我练紧功啊，你睇唔到嘅咩大佬？ 你睇下， 吓，系超能单车啊！ 送俾你嘅，不过 咩啊？ 基地冇乜钱，所以呢一架超能单车系我自己搵啲木同埋啲石仔抌出嚟嘅，希望你唔好介意。 队长， 系咪好感动？ 真系好丑啊！呢架单车， 你唔送我个送啦！ 火，真系咁丑咩？又真系几丑啊！单车使乜咁靓啫？踩到咪得咯！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跟住落嚟系享誉全球味精之冠咸味生抽特约电视电影《怪癖先生》。 I love 电视台，电视电影 《怪癖先生》。 喂，到嚟呀，咁耐㗎，坐低啦，叫啲嘢食先啦，明辉。 俾杯檸茶我得㗎啦。我因为我之前同啲舊同學食咗嘢先嚟㗎。 咁我 take order， 唔該。我要一杯桃果液啊。 做乜嘢咁樣望住我啫？ 你唔好理我咁多啦，我要桃果液啊，你去做啦，好唔好啊 ？OK 噶啦 ，OK 噶啦。 要你整嘅咩？你落 order 嘅啫嘛。 唔好意思，你帮我照落 order。 而家啲人系咪黐晒线噶？剧本涂改液啫嘛，有啲大惊小怪啊！咁啲咩服务态度嚟？ 唔系啊，小明啊，其实唔系啲人黐线啊，讲真句，系你黐线啊，冇人饮涂改液噶而家。 咁搞错啊你哋啊！ 系从来都冇人饮涂改液嘅。 涂改液有几好，你哋知唔知啊？吓，离晒谱噶！你寫錯字啊，你唔係揾佢啊，邊個幫你改咗啲錯字啊？ 小明啊，其實我今次嚟呢係因為我哋成班舊同學之中呢，我係最了解你嘅 ,ok? 我想同你傾下。 唔知真係有咩問題啫，你唔好同我講咁多啦，我冇嘢啊，你哋根本就唔明白涂改液。 你知唔知個個舊同學喺背後點樣話你啊？話你黐咗啊。 我冇咁嘅事啊，冇事啊，你唔使担心啊，多谢啊，你做乜咁话我啫？你哋成班人先至黐线啊！ 肖明，我哋成班读会计嘅，你做乜无端端走去研究涂改液啫？ 喂，你知唔知啊？我响我啊写毕业论文嘅时候，我先发现啊，涂改液有冇话俾人听？冇咩啊？你知唔知涂改液？有你意想不到嘅嘢喺入面㗎。 好無聊啊。 你唔好理我住啦。我而家呢我帶呢本書俾你睇。嗱呢本呢有關於涂改液嘅書嚟㗎。你睇下入面啦，我借俾你睇啦。嗱你攞 去。你唔係想連我呢一個你唯一嘅朋友都冇埋啫。 唔好咁啦。收 埋你呢本書做乜嘢都唔想睇啊。 做咩啫？哎食啲嘢先啦，我啲嘢食啊。啊 ，waiter， 唔该。我要攞打嗱，我要个日式，我要个日式涂改液炒饭，一碟油菜，帮我唔好落嗰啲咩虾酱，落涂改液啊。结啲喎，结啲喎， 唔使唔使，我都话我饱咯，你唔使理佢啦 ，waiter， 得，你照帮我落啲饮嘢得噶啦。你啲指甲咩事啊，苏明？ 我炒涂改液啊，系咪好靓咧？ 舊時我哋成班同學都覺得你係高材生嚟，咁將來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出色嘅會計師。點解你而家變成咁啊？你呢十年畢業之後，你做過啲乜嘢？你話俾我知。 喂，你都話翻，我真係同你講啦，我邊有時間揾工啫？我日日都要研究圖稿譯㗎嘛，大佬啊，你邊度明嘅啫？你哋過嚟揾錢喎，我呢啲係理想嚟嘅，圖稿譯入面有你哋諗唔到嘅嘢㗎。 我話俾你知，圖稿譯只係文具鋪價值3蚊嘅嘢嚟㗎咋，唔該你唔好再繼續咁樣對住呢啲咁嘅白色液體喺度發神經啦。 好，你講得啱嘅。竟然是這樣啊，明輝，我給你一些東西你看看，你看 看什麼來的？ 塗改液啊。 做什麼呢？ 不是，你看著他先，你看著他， 我現在在看著他， 看著他啦。 望紧啦， 你听唔听到佢同你讲嘢啊？佢话 ：Hello，Hello， 你听唔听到？ 你真黐咗噶啦，你黐黐地啊！唔该，你唔好再对住呢啲咁嘅涂改液喺度发癫啦，就系咁样玩完啦，明辉 ，OK？OK， 我同你讲嘅讲完啦，系咁啦，拜拜。 喂喂喂！明輝是你的名字啊，我是肖明啊，等我用圖改改了你先。明輝明輝，我還拿一張啊圖改液會的入會表格給你的，你寫埋先啦。喂忙什麼啊 Rita， 幫我埋單啦。 多謝你60元啊先生。 嗱你做咩俾支涂改液我？ 信用卡嚟噶，你攞去碌啦，讲咁多嘢。 阿明辉 佢冇得救㗎喇，你知唔知呀？你知唔知佢仲喺度研究埋 研究埋啲涂改液啊，继续。 唔系啊嘛。 系啊。 喂，唔知做乜咧？ 咩事啊，正义？ 我依家望望下咧，支涂改液，佢好似同我讲嘢啊。 好啊。 我呢啲系理想嚟嘅，涂改液入边有你哋谂唔到嘅嘢噶。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日日有实人。 欢迎大家收睇《日日有十银》，我是刀刀啊，我最喜欢吃嘢啦，同埋哪女啊啦，咁啊，今日嘅哪女啊就是美妮啦，哪女。 刀刀你好啊，今日我哋有啲咩嘢好食咧？ 哪女啊，今日咧我哋会去试下一啲饭盒嘅喎，哪女啊。 吓、啊，食饭盒？点解我哋唔堂食，要外卖食饭盒咧？刀刀。 系啊，我因为咧呢排好多啲 show 咧都系彩排紧啊。所以呢好多时一大班人呢都系叫饭盒食嘅。嗱女啊，咁我哋呢就睇下呢啲饭盒呢点样可以好食啲㗎喎，好嘛。 哦好啊，刀刀，咁我哋行喎。 好啊，嗱女啊。冇啊，叫你行啫，嗱女啊，你行啦。 咦，刀刀啊，呢度系边度嚟㗎？ 嗱女啊，呢度呢就系大鼻嘅表演场地啦。嗱女啊，好多时呢其实我哋都会一大盘人叫饭食啦，就唔会逐个逐个叫饭食嘅，就只会咩都叫啲咁样嚟食下啦，奶女啊。 刀刀啊，咁啲饭咪可能会唔啱食囉，因为通常嗰啲叫饭盒呢只有两款，一款系荧光饭，一款系鼻涕饭，如果多少少选择嘅话呢就会系炒饭，即系隔夜饭啦。 奶女啊，虽然系咁喎，其实饭盒都有好多食法㗎喎。 咦，刀刀，饭盒可以点食㗎？ 奶女啊，我哋可以试下就咁生食啦，因为生食咧啲嘢咧会鲜味好多噶喎。 吓、啊，就咁生食啊？ 嗱咧，试下，嗱咧，试下，哦，系嘛，好食系嘛，好鲜系嘛， 真系、哦、好鲜甜啊，兜兜。 系啦，嗱咧，落少少葱花落去，吊一吊个鲜味，嗱咧，哇，系咪？食多几个都仲得啊，系咪？ 咁兜兜啊，除咗可以生食之外，我哋仲可以点样食系好味啲嘅呢？ 奶奶，你有所不知啦，奶奶食橙用如果连皮食咧，奶奶会有唔同嘅味道啦。奶奶橙皮嘅苦涩味咧，奶奶更加可以带出橙嘅鲜味啦。奶奶饭盒你都可以试下嘅，奶奶将个饭盒食落口， 吓， 连埋个口， 连埋 个盒。奶奶，你唔好喺度捉紧老爷自身好吗？奶奶， 真系噶，连饭盒都要食埋？ 系啊，奶奶，平时啊，啲人咪攞嗰啲炸曱甴啊、炸盐水塞落口都好味嘅。 系啊系啊， 奶奶唔争在连个饭盒都食喎。奶奶，你成个饭盒嗱、好似我咁，奶奶，你唔好怕啃亲。奶奶，你成个饭盒塞落口。奶奶，你食紧嘢嘅时候都可以奶奶喎。 好啦，兜兜，我食。系喎，连饭盒食，个口感都唔同啲嘅喎。你讲唔讲到嘢啊，兜兜？小心个饭盒啃亲你喎。你拉翻个盒盖出嚟食。真系好有口感啊，兜兜。 哪女啊？声都唔同。哪女啊？哪女，你有所不知啊，哪女。系咪觉得个饭盒奶奶系咪好爽口奶奶弹牙呢？奶奶 系啊，兜兜，好弹牙，仲咧摄住啲牙啦，添埋嗰啲发泡胶。 奶奶呢啲咧，奶奶就系叫做奶奶，你知唔知乜嘢奶奶啊？呢啲咧，奶奶就叫做指甲奶奶留香啦。 哦，知道啦， 指甲奶奶留香啦，系啊。 我又学识咗一种新嘅食法啦，嘟嘟。 系啊，今日日日有十人时间，奶奶啊，就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同埋奶奶啊去食过啦，好嘛？ 好啊。 查实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女。 啊，是但啦，奶奶啊，行啦，我哋好嘛？ 好，拜拜。 拜拜，奶奶。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